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是我嫉妒的质地分离的主持人张彤。 哇，那看来你是非常的激动，就是连说都不会话了。 就是不是激动，是嫉妒。 是极度的激动，是不是？ 对。 那为什么激动呢？待会儿也给大家揭晓这个答案。 其实大家已经就是一直在期待了， 好不好？ 对，咱等着咱们来揭晓了。 是，那在这之前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你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当然在每期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音视频的回放会在我们在这个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搜索还是我们漫游嗨翻天。怎么今天有点神志有点不太清楚了？ 没关系，待会儿介绍我们的嘉宾出来之后，相信你的神志会更加不清楚。 我就直接就懵了，是吧？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在哔哩哔哩的账号，好吧？ 是的。然后刚才我们的小张彤说了，今天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部刚刚上线的，而且是势头正好的一部网剧。 没错， 而且这部网剧还是根据一个热门的漫画 IP 改编的真人网剧呢。 是的，是的。这个网剧也是从前天 10月30号， 对， 前天 开始正式播出以来，已经是点击量是层层的往上涨啊。 没错， 而且这个我觉得今天是我特别嫉妒的，就是颜值太高，演技太好。 对，没错。然后这部作品也是在虽然还没有介绍我们嘉宾出来，但我看我们两个嘉宾都非常幸福，非常幸福，非常幸福的在那儿点头。 对， 对自己的颜值和演技看来是非常有自信了。 看来我夸的他们非常的中肯，非常认可。 而且这部网剧也是在腾讯视频和广大的小伙伴们见面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起来呢？反正小美我是两口气一下看了8集，然后 不是说一口气，怎么变成两口气？ 就是两天嘛，两天看了8集，然后把下一周的内容也提前的领略了一下，然后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就是关注漫画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啊，开封奇谭这个 IP 是从2014年开始在有妖气这个平台上开始连载，然后一经推出之后就立刻跃升为了 S 级的神作，也是长期居于分类排行榜的10之列。 而且在今年的5月份呢，我们的同名的动画开封奇谭这个包工不太行，也是和大家正式见面了。目前呢，第一季已经正式完结了。 那要说我和开封奇谭的缘分，我觉得还真是不浅呢。 我还想做装作疑问状，到底是什么缘分呢？ 因为呢，就是开封奇谭这部网剧啊，这部真人网剧，它的男主角包拯的扮演者恰好就是我的 什么呢？ 本科同班同学李川。欢迎李川。 Hello 妹妹大家好，然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封奇谭的包拯李川。 欢迎李川。 你能看到我 是我 好洋气啊！你们直播间能没有做过这样的直播间，一边还要跟镜头打招呼，一边还要和听众们一起打招呼， 是不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广播？ 是的，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厉害吧？ 对对对， 所以以后要多多做客，好不好？ 没问题。 同时还要这个有请出我们《开封奇谭》里面出演白玉堂的扮演者黄新浩，欢迎阿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 所以颜值真的是非常非常 被碾压的非常惨啊！今天， 所以今天是不是来之前犹豫了一下？我今天要不要来上班？ 其实对，差点不来了。 好在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设计非常的人性化，就是主持人和嘉宾不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 对，离得好远，我感觉要跨过大山大海和各位讲话。 不然 就是跨过两个显示屏，然后我现在其实看到两个人都是看到大家的上半部，看到大家的上半脸，然后你们的嘴我是看不 说话的是吧？ 尤其中间还立了一个小柱子，是不是？但没关系，这也不无法阻碍我们感情的交流。尤其是今天就是跟川儿大概大学毕业之后好几年没有见了。 是的，因为我也真的是很势利，只有去播出了以后才会找到同学要上节目。 所以今天你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好不好？ 没问题， 不然可能今天会爆出一些料啊。 那要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川川还有阿浩一起来聊一聊《开封奇谭》这部网剧创作幕后的趣事，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弹幕交流，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想和我们的李川和黄新浩交流的话，也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来，我们会挑选其中一些比较好的问题，现场问我们的两位嘉宾，好不好？ 没错。 那我们另一位的 QQ 应援群。 是的， 哎，再宣传一波啊！我们的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多多加入我们，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起来。 是的，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两个大咖，非常颜值非常高哈，是我们的网剧开封奇谈的男主角包拯扮演者的李川，还有我们的白玉堂的扮演者黄新浩。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谢谢大家好。 其实说到这开封奇谈，大家从这个名字大概也能想到，就是跟包公有关吗？跟包公的故事有关。 包哥包青天， 没错，然后这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电视剧了，然后包括开封奇谈这个漫画包括动画版出来之后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期待。那这次改编成了真人版的网剧，能不能两位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大概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个故事当时最开始啊，开封奇谈这个剧组找到我说是希望我来出演包拯，我当时其实挺懵的，因为我 说我这么一个偶像派， 不实， 对，我当时想说天哪，我每天要涂到多黑呀、啊！后来我才看到了漫画，我才发现哦，原来是一个白色的包拯，就是不需要涂黑，然后 没有上色的包拯， 对，没上色。哎，这样说没上色，其实他更没上。 对，你们两个都属于 我，就是一个没上色的白玉堂， 对，头发都是白的。 也许原作漫画作者觉得上色非常麻烦，那不如把包公就画的白一些，然后。白玉堂这个角色更是从服装到发型全都是白色的， 有道理。刚才跟小美说这个不太黑的包拯不太行， 这个不太黑的包拯不太行。 对， 让我没有说过。我们在剧组里面都称这部剧叫做开封奇谈之这个包拯有点帅，请大家以这个名字来统称我们剧好吗？ 是吗？我想问问同组的阿浩，真的有这样传过这样的谣言吗？ 是没有啦，但大家说但大家说李川是个花瓶，这是实在的啊，最有演技的花瓶。 所以啊，川川你听到花瓶这个评价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对啊，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职业理想， 成为 希望有一天可以演出一个花瓶。 你的人生理想就是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演技非常爆表的花瓶。 演技不要无所谓，花瓶比较重要。 被称为花瓶， 要不要这样 很高的赞扬？ 但他还没当花瓶，之前现在都是个花盆。 所以花瓶和花盆的区别在？ 它有一个比较精致，一个比较土。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从第一个阶段跃升到花瓶那个比较精致的阶段。 没有办法，本来跟导演说，我说，我在跟导演聊天，然后导演说希望这个包拯不是很帅，就算是他帅的话，也帅不过3秒。 这是导演说的吗？ 这导演说的，所以到最后， 所以他选了你，因为这个包拯不是很帅。 最后成功的被导演带跑偏了，然后在剧中就可以看到包拯大概无数个精分，就是可能真的是正经不过3秒，就立马会被打回原形。 而且是经常演绎，只要一上线，基本上就离不开各种演绎。 对， 当然我觉得还是蛮适合你的。就昨天你还记得我们发微信吗？我说川川这个角色真的蛮适合你的，棒棒的。结果你就不回我了，你是对我的评价有什么不满意吗？ 我想说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好的称赞。 所以你就选择了沉默是吧？ 这倒是友谊破裂了。 所以你看同班同学才可以开得起这样的玩笑。不过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夸奖这个角色，真的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驾驭，像我们的阿浩这么帅，我们的阿浩这样的颜值是没法演包拯这个角色的。 当时那个戏里面那个弹幕就说了，说我肤色很黑，我应该跟你换角色，因为是毛姆里面最黑的。 这也能看到你是因为头发太白所以显得黑。其实还而且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直播，如果要有看这个视频的话，发现 哦，他的确是比我黑了，没错。 对对对，您比较白。 不要互相往对方的心上插刀子了，好吗？ 我们剧组真的很无聊，平常大家五个男生就平常因为就是五个男生在一起只能插插刀子啊，平常刷刷白痴之类的每天度过。 但是也很开心。其实刚刚也在跟大家讲嘛，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也是发生在就是包拯的那个时代，在宋朝。但是人物的设定方面，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包青天的故事还真的是很不一样，从人物的性格设定，包括人物的造型方面。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片花，要放给大家看。我们先来领略一下《开封奇谭》这部网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风呢？一起去看一下。 是我们的预告片吗？ 是的。 哇 哇，是不是好害怕的样子？ 对， 期待中透露着不安， 对，对， 不安中透露着期待。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你们不认识本府是谁吗？来人呐，开封府产 这个网兜它不用来捕鱼，也不用来买菜，而是用来 杀人。 大人的演技真是越来越好了， 就咱们从今天开始比一比，看看谁才是开封府第一神探。 这样说我穿了你们衣服去街上跳天竺舞。 太丑自己 对。大人，你在这儿干嘛？斩小刀，这次你死定了。 这个是真的三宝，包拯这个不着调的最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我多年的宝贝。 包拯破不了案呢， 那就罢免了他，京城的治安大权就全为皇叔了。 好，连环凶杀， 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这很有可能不是意外，而是谋杀。 你还真的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不仅要盯好他，还要防着他。 你要和开封府作对， 猫鼠天堂，怪不得你恨玉猫这个称号。 你不把这名号去掉，我跟你势不两立。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这些人都必须死。 都怪我，张宏伟， 想做什么？ 报仇？ 你最信任的人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你会杀了他吗？ 请太后多宽心些时日，臣一定能够查到真凶。 你查什么查？襄阳王可一直在那儿盯着呢。 就算我们不走，也会被那些人说成草菅人命、为虎作伥的小人。 为官者，重在有一颗为天地的立心。为百姓立命的初心，并且终身为之不懈的你。 朕就赐你三道亲笔御札。 啥刀啊？ 对，上札皇亲国戚，中札贪官污吏，下札暴徒刁民，可先斩后奏。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预告片，其实我最大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只有阿浩这样的颜值才可以撑得起那一头白发。 真的 就是那个造型好像不是一般人可以 hold 得住的。 就是奶奶灰这个颜色不真的是不太好， 很流行哎，但是 是吗？ 这奶奶灰有一段时间还真的是蛮流行的，就是时尚的达人都会挑战一下什么奶奶灰啊，什么什么那叫什么亚麻绿之类的。 好，说到这个时尚达人，其实我们剧里面有一位时尚达人、 哦、 就是叫庞吉、 啊、 庞吉他是负责这个时尚部分的， 嗯， 所以每次看到他出场都会着各种华服， 嗯， 然后会追赶会引领宋朝的潮流， 是 也是蛮精彩的。 包括我记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庞吉有一套戏服居然是粉色的、 他有好几套粉色的， 还有 他当时没有拒绝吗？ 对， 粉橘的， 嗯，我们就戏称她是我们剧的女主。 原来以为他们俩会羡慕。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会发现《开封奇谭》这个包公不太行，还真的是算是一部男人戏嘛。 嗯， 就好像女性的角色会稍微少一点，虽然有一个绝对的女一号是静儿，是不是？ 对对对。 嗯， 但说到这个，我刚开始以为我们这个戏里面女生特别少， 嗯， 但我看了前八集的时候，发现女生很多啊。 嗯， 啊，主要是后四，就是四集到八集的时候是一个明伶选美案、 哦， 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美女出现。 对，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大家组里面男生就是工作比较积极的时候， 然后也是组里面气氛比较融洽的时候， 对，大家就会去聊天、啊。 但在四集我没出现。 那阿豪心里内心的台词是什么？ 就是每天都看着展昭在拍打戏。 包括还会有那个展护卫指导静儿什么舞剑， 对对对 的时候，哇、啊哦，那个时候川川是不是心里好难受啊？ 和我一样质地分离了。 其实最难受的不是我，我看弹幕是各种招招的粉丝们， 嗯， 然后就是要上去说，天哪，展护卫不是你的，放开那女孩， 是我的。他们说都是我的， 所以就是。大家也、特别亲切的给我们五个可爱的大男孩起了一个外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KF Boys 是吗？ 对，我们是开封 开封 Boys。 对， 嗯，所以 好没有气势啊。 所以你们要特别的自信的说出来，我们是 开封天团。 耶、yeah! 我听到了掌声，听到了。 一秒破功。嗯，看看我们弹幕的反应，因为现在我们看的弹幕是、就是有延迟一分钟，所以看大家一分钟之后的反应了。所以趁这个时间，还不如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出现我们这部剧的主要角色，好不好？ 嗯， 来介绍一下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包拯和白玉堂这两个角色，好不 好？这个包拯其实真的和大家平常看到之前看到的包拯不太一样，首先他不是黑的，他是一位白色的包拯、而且呢他的月牙是睡着的那种月牙，就是弯下来的，而不是一个竖起来的。 嗯， 然后他整个性格其实很中二。非常的漫画，非常有漫画感，因为毕竟我们这也是漫改的一个网剧，对、然后他在其中其实平常看起来很不着四六，很不着调，爱追星，然后又爱看明伶漫画等等，但是他一旦办案的时候非常的认真。和美美是看到了弹幕吗？为什么你笑得非常的诡异？ 因为大家都已经哈哈哈哈哈哈 哈，感觉我特别认真的介绍没有什么用。啊、但是包拯有一个绝技，就是他的月牙被打中出血的时候，他会变身，就像美少女战士那样变身， 嗯、 然后变一秒变成黑色的包拯，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武力值、智力值等等，所有的体能都会全线上升。 完了，剧透完了，感觉。 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看到第五集就可以看到我变身了。 哦，就是不是会员的小伙伴只能忍到下一周了。 对，只能到下一周看包拯变身。 嗯。那我们的白玉堂嘞？ 白玉堂其实跟包拯很像，就是我是这么多年的白玉堂里面唯一一个白头发的， 嗯， 然后也是在跟剧里面所有的形象其实还原是相对来讲很贴近的， 还原度很高。 对，还原度特别高，然后而且性格啊，傲娇啊，然后爱逗猫啊，然后英气焕发呀、 嗯， 重要还是个美男子。 嗯， 不要看着我说这句话， 毕竟你是花瓶啊，我想把这个梗再丢给你一下。那白玉堂这个人，如果你们看到后期有一段就是很大的一个单元是在讲白玉堂的身世啊，还有一些剧情是跟原本《开封奇谭》里面很多剧前面的感觉画风是完全一个大转变， 对， 就会到比较像正剧里面的一点的感觉， 嗯， 到时候给大家期待一下， 特别有爱恨情仇啊、生离死别啊等等。 对，是因为现在这部网剧我只看了八集、然后之前在看漫画的时候，因为它第一季就是每季也很短嘛，一共有12集、感觉很多人物和故事的主线还没有展开。其实刚刚听到阿浩说好像后面还会针对白玉堂这个角色有一部进一步的剖析，就是他可能 个人也会有自己的身世，包括一系列故事会给大家展开来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还只是白玉堂这个角色的很小一部分，是不是？ 对， 大家从这个前八集里面可能，或者前四集里面可能能看出来一些，就是白玉堂真的是傲娇属性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显著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就有点 很难判断他跟展昭到底谁比较傲娇。 展昭我觉得现在还表现出来是一种呆萌的感觉吧，就是非常爱吃鱼的一个柔柔的很老实的小猫。 对， 但是我们的几毛鼠就是属于非常有挑衅的那种感觉， 也特别调皮， 很皮皮孩子， 特别皮，就各种调皮。对， 所以也是因为根据漫画改编，每一个角色都会有特别鲜明的特点，就人物的性格也会稍微夸张一些。 对， 就大家在演绎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的去把二次元的感觉往里面带一些。 对，因为当时我是整个的所有的漫画出的四本书都看完了，然后包括广播剧我已经全部看完， 有好好做功课。 对，然后导演当时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演得更极致一点，然后包括导演也是这么要求，他每次会告诉我好，李川你再嗨一点，然后要更用力一些，包括更积极更扬起来一些，包括到最后我后期在配音的时候，导演还是在这么说李川再嗨一点再嗨一点，然后再调动一些气氛，靠你了。我说啊，天哪导演 天哪导演，我这样的性格都不能驾驭，这 对导演我是个花瓶，我不要这样 关于 是做到了。 关于川是不是个花瓶这个问题，下半场我会给大家好好的聊一下，是吧？以我对川四年的了解， 不论我是不是花瓶，但是美美一定是个花瓶。 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美，我们班的班花 要撸袖子了。待会儿等半点广告的时候，咱们俩好好谈一谈，这样下半场才有的 聊。还是武力 PK 吧，我觉得要不。 我不知道，就是彤彤，根据你对《开封奇谈》的理解，你觉得我们这部剧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首先颜值高，咱们已经看到了。我觉得剧情上来说，我是看到了一两集，就是那个乌鸦的折脸的那个案， 血乌鸦。 我觉得就是剧情上很能抓住人，就是我觉得很吸引大家。就是现在大家看网剧也看的比较多，可能说更优质的更能凸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心好剧。 因为它一边有很搞笑的部分，我们会五个人一起打闹啊，嬉笑啊，但它其实在做剧情就是案件的方面，其实我们是请了很好的余罪的编剧，然后他来帮我们做的案件的方面，所以可以看到案件其实很多的转折，包括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你最开始认为哎凶手可能是这个人，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就是 所以就一定要紧紧的跟着那个推理的过程，一步一步去找到真凶究竟是谁。其实这是不是也属于我们网剧的一个特有的改编，就是和漫画或者动画版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些案件。 因为其实我们的动漫的作者小陈寿也是在我们的组里一直跟着我们拍摄，他当时就在说，他当时说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部少女漫画，就他的印象中少女化的漫画，所以叫少女漫画。 是这样啊。 对，然后呢他说少女漫画不需要推理，不需要案情，我们就是要美美 萌就好了， 很 帅就好了。 对，但是放到网拍成剧的话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因为剧的时长会更长一点，然后大家还是要看剧情。包括小陈寿老师他认为打戏对于他来说他比较困难，他没有那么多的想象力空间。但是呢我们这次的五指包括白玉堂他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像比武招亲那一场戏，就是小陈寿就提了很多，因为比武招亲这场戏应该说跟漫画还有动漫里面是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段戏。 没错。 然后当下小陈寿跟我们聊说，其他画打戏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画，他只要去看电影，然后从电影里面的那个就这个动作可以，他就跟着这个动作画上去。 原来是这样啊。 对， 感觉原作作者也被出卖了呢。 但他打得真的非常好。当时他是要吊威亚从房间从房顶上一直飞到 飞身而下 那个武打的那个擂台 上， 但是因为那个点要吊很多个点，所以很难准。他大概摔到了擂台上摔了三次。 这就是做演员的敬业和不容易， 直接摔在地板上的那个。 对，就我们可以很 听着都觉得很疼。 是， 那具体这场戏的拍摄过程，我们下半场让我们的阿浩和我们的李川好好讲一讲好不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那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漫游漫游团官方应援粉丝团，群号是56755-6693，我们下半场马上回来。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这个开封奇谈的男主角，我们的这个包拯的扮演者，我们的李川，还有白玉堂的扮演者黄新浩。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大家好。 嗯，刚刚听了这个 MV， 大家就展开了特别激烈的探讨，怎么样？觉得自己的唱功怎么样？ 非常棒，这段配乐是朗诵，我配非常棒。 我的鼠来宝特别赞。 其实还真的是蛮洗脑的一首歌，就是特别符合这个剧的气质，是不是？ 听两遍就会了，就很魔性， 然后就无限洗脑循环了， 很热闹， 是 那种过年的气氛。 春节序曲的另一半， 提前拜个早年吧。 其实刚刚就是聊到了有一场戏，就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猫鼠在比武招亲的那一场戏，然后我们的阿浩也是非常不容易，是不是？ 对，因为我当时其实比武招亲拍了好多天，其中有一天都在拍打戏的时候，我是肠胃炎的。 肠胃炎，其实得过的小伙伴一定知道有多 痛苦。我是在床上滚的那种人， 就基本上是属于那一阵儿来了之后，可能就没法动弹。 哪一阵儿？ 当时就是组里疯狂给我买药，然后我就吃，然后一不舒服，我就大概一个镜头的时候得跑一次厕所，然后就一博神他刚好可以拍他的部分嘛，然后我的部分我就赶紧去上厕所，然后这样来回跑。哇，那时候觉得演员身体真的是自己得顾好。 对，而且大家其实普通的观众看到其实打戏的部分很快，大概10秒20秒算长的了。 对， 但是其实打戏是最难拍的，因为他要不停的在试在遇，就是你得恰好碰到那个点是 OK 的，所以叫每次一遍一遍都不一样。他们很多十几秒的打戏都要拍一整晚上。 对， 那场戏拍了有多久啊？ 比武招亲光还有加文戏拍了3天。 3天一场戏。 对，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包括其实我一直还蛮好奇，就是吊威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男生吊威亚还是比较 惨的。 对， 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是大概有几个点吗？身上固定然后挂几根绳子， 就会像是你穿了 尿布吧， 尿不湿，就是一条 为什么 尿不湿包在身上。 对， 然后把用你的胯的部分然后拉起你来。 对 啊，那一般人可能在空中停留个1-2分钟是不是已经觉得很痛苦了？更别说你要做各种动作。 我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威亚是我要落水。我有一次要落水，那他们就先拿威亚把我吊起来。但是为了，因为正常人落水了以后你只能在水面上飘着嘛，我是要沉底儿，所以他们在威亚的底下给我吊了个铅块。 所以你等于是虽然有威亚吊着，但是因为铅块的重力你会， 我会更疼，就是我感觉我整个人要被拉断了。就我感觉我整个人上下半身要断了。 那这一场戏下来，这卸了威亚是不是觉得整个人都 就很 瘫软， 就不会走路。 我跟那个展昭还有一段威亚是吊了100米，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场？ 在空中 飞。对，在空中我们两个就是从一个地方然后这样滑行100米到另外一个点。那场戏也特别特别的精彩。就它是用来剪在很多的部分里面，可是我们那一段戏我们两个这样来回跑吧，大概6-7趟以上都有。 那难道我们在电视当中看到那种长镜头，就是一个人飘了100米，那真的是演员飞升了100米？ 他们5行晚上4点多就去搭那个轨道了，然后搭到中午都还不能拍，下午才开始拍。搭了12个小时。 所以整个剧组的小伙伴都是付出了很多，为了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是 没错，明明可以靠颜值，可是这么拼。 但是为了当一个好的花瓶，是不是两位？ 花瓶不是那么好做的， 尤其又要当故宫里面的花瓶，我们得认真努力。 所以还是先从花盆做起，比较踏实，是不是？ 这些贵妃的花瓶。 说到武戏，再说说文戏的话，其实文戏很困难一点在于包拯他有很多的台词。包拯台词实在太多了，因为他平常要断案，要分析案情，要跟小伙伴们张罗各种事情，所以每天我可以看到大概很多很多很多页，而且包拯几乎出现在任何的角落里。本来 而且很聒噪。 对，非常的聒噪。 谁让你是个话痨来着？ 话痨不是白玉堂吗？雕鸡写的。 真的是。 可是我发现我没讲什么 话 呀。对啊， 我发现也就是后来就发现，就是我一直在说话， 对， 不停的在说话，而且语速非常快。 但是没关系啊，你有科班的底子。 对啊， 相信自己 还好听。 后来就发现，哎，早知道还不如来做节目呢。 拍戏太辛苦。 其实了解我们川川的小伙伴知道，我们的川川也是主持人起家嘛，然后有非常好的台词功底。其实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弹幕说承包我川哥的播音腔。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设置了一个环节，让川川给我们播段新闻，好不好？ 真的假的？ 假的， 吓死我了！ 当时那个瞳孔放大是真的。 对，我想说我要有辱师门了。 不会不会不会，你的小柯老师是不敢说是吧？ 不敢说。 来，老师听见没有？ 有辱师门。 没有没有，其实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其实台词还是 蛮重要的， 就蛮重要的，尤其 是声台形表嘛，声台形表里 对， 什么台词都很重要。 对，那像这种演绎台词比较多的角色，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吗？ 就背。 背 真的 主要是靠脑力， 真的是靠脑力，因为台词一多的话，就是因为不像我们做平常播报啊、主持啊、播新闻，你可以有提词器，那个真没有，一边你还要有情绪，一边还要把词儿完整一遍不落，而且不只是说一遍，远景一遍，中景一遍，近景一遍， 原来是这样， 对，而且要帮 一样， 对，帮别的演员搭词还要再搭几遍，就拍别人的时候，你要帮他拍不到你，但是你要帮他在旁边一起再演一遍。 那这样每一遍的状态岂不是要保持完全一样，才可以剪辑起来不违和？ 对，所以你一边还要记住你的动作，比如说你远景里面伸了个左手，那你近景还要再伸一遍左手， 否则就会出现传说中的穿帮。 而且包拯动作特别多，每次看他就是一个人很像在耍猴戏，你知道吗？ 幅度 旁边看他演，然后 好心酸啊。 哎，就是很多小伙伴也都在问啊，说就是我们看包公在里面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就比如说他看见静儿的时候会有各种啊就卖萌的那种动作，或者是甩手啊小碎步那种动作。 对对 对，那是川川你自己设计的吗？还是导演授意的？ 哎，以你对我的了解， 我觉得是你自己设计的。 没错。 果然是 就这么了解。 果然是亲同学。 是， 就这么卖吧。 刚才彤彤说师姐，我们能不能在节目里面聊一下你和师哥在大学时候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还没到时机，但是你既然这么说了，那就开始吧。 那我先说一下， 说一下就是大学的和现在的区别是有什么样的反差？ 就是川川不用说了，第一反应就是身高特别的高，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川川你是戴眼镜的，对不对？ 是的，我现在也戴，只不过今天来你们贵节目，所以就戴上了比较贵的隐形眼镜。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哎呀，有幸有幸， 视而不见的，我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倍感荣幸。那个时候川川我戴一个框架的眼镜，为什么麦克风不想让我说？你发现吗？我说对川川的第一印象，然后这个麦克风。 他 滋溜就跑了， 也被吸粉了啊！话筒被吸粉了。 而且就是川川那个时候会感觉他的眼神特别的纯洁纯净，就感觉你是一个特别单纯的男孩子。 现在不单纯， 虽然就是人虽然人高马大，但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心眼儿，每天就是开开心心的，那种算是乐天派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传说中教室里面会有 VIP 坐席，贵宾 VIP 坐席，但是川川一般坐的位置都是比较中间靠前的位置。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咱班同学任何找不到教室的，一定会给我打电话。就是下午在哪个教室上课，我就会48教 B 座，然后挂掉。 哇、 哦！就一接电话，因为一到上课的点儿，我就知道大家肯定是问教室。 是真学霸。 哇，我更加崇拜师哥了呢。 不是，你知道，就我们一般选那种什么贵宾 VIP 啊，或者什么阳光 VIP 啊。但是川川真的是都坐在中间靠前的位置，然后每一节课都会认真的听课，认真的做笔记，所以大家会觉得有很多就是小鲜肉嘛，可能更多的是凭颜值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但我们川川真的 是 一个非常有内涵的 川有 阳光大男孩 的。川有一点我也很佩服他，他说他台词特别多，可是我很少看到他在现场忘词的，他基本上都是一看就知道前一天已经准备得很晚。 是不是作为演员现场 NG 就是由于记不住词的话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很尴尬， 所有人都会看着你。 对， 因为不只是有你对手演员，这边还有三个灯光，那边还有两个摄像，然后那边会有场务，那边会有化妆，那边会有美术，所有人都会看你， 就看着你什么时候收工。 对， 无形之中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和动力，就是要好好的 好好准备 练习，好好的。 没有想到美美对我口下留情，说了 我还没说完呢。 对啊，就说像一汪这个清澈的这个溪水一样， 就是从好就好的一面嘛，就是感觉我们的川川非常的单纯，非常的认真。但是不好的一面就是傻乎乎的嘛。 对， 难道这也是夸吧？我觉得， 因为川川有个儿特别高，你知道吧？就更显得傻了。 傻大个这三个字伴随了我的一生， 就一个人特别的长，然后每天在那边晃。 对， 所以我一直很质疑你的官方身高。 什么？ 是不是报少了？ 往低了报了，是不是？ 什么？八六了？ 很高，很高，很高，很高。是，那川川， 你官方身高是？ 我官方身高是，反正也一米七以上嘛。 被呛回来了。 我现在我都把自己说一米六九，不敢说一米七。 啊、嗯，为什么呢？ 因为就感觉很有压力 啊， 对啊，对啊，就是女生还是要、 真的。我对你第一印象就是你的腿特别长。 你说的对。 因为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尤其是到冬天以后，就会穿一个黑色的皮裤。 我有吗？ 黑色的皮裤 哦，这样反光的打底裤， 那 不 是 皮裤， 啊、 那是那是布料的好吗、 ？Sorry， 我有那么重口 味吗？我还想说，小美原来都是摇滚范儿的吗？ 不是，腿真的好，就是又长又细。只有 你俩今天我还期待着说互相接个短，没想到互夸了一顿。 嗯， 怎么可能在师弟的 面前去了？ 怎么可能在师弟？要是那啥也是在私下那啥、 啊？对啊，也是哈、啊。 对，所以我们 今天没有得逞，有点失落。 师弟，你别得意，我跟你说。 接我的短吗？我没有短，浑身太明显了，全身都是。 改天请一个你的同学来做做节目。 没必要啊。 哇，你同学会伤心的。 没有价值我。嗯， 所以其实等到你也毕业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之后， 也没有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了， 也就那么十年八年吧， 也就二三十年吧，就。 对。 同 窗五十年纪念， 但我们依然都有不老童颜。 是， 好心酸啊！说到这个， 聊正事好吗？ 好，聊正事，聊正事。 我还有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的阿浩呢，就说到这个打戏，就这个武术指导，我不知道你之前会不会有类似的，就比如舞蹈或武术的功底。 他有， 我以前是就是在华冈艺校的时候读的就是舞蹈科， 哇， 所以就一直对这种动的东西是没太大问题，可是打戏跟跳舞。两回事，完全不是在一个路子上 面。不是会有武术指导吗？ 对，可是还是特别辛苦。当时就因为我很久没动了，所以动作就会比较软。然后当时为了这个，还每天上健身房，就跟我们组里的另外一个公孙策， 两人结伴锻炼。 对，因为公孙策很 肌肉男， 对，特别壮的一个男生。我们就当时每个人两天去健身房。 所以看来这个健身呢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对。是对打戏来说特别有效果。 到最后他就是旋转跳跃还闭着眼。 为什么闭着眼去了？旋转跳跃就够了， 光太亮。 对，一种感觉。 所以你看， 头发反光到。 就是在拍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外界的因素，所以一定要在现场做到完美才可以，就是一是自己非常。 你说的这个，我想起个特别气人的事儿。有一场你不在，就是。第三集好像就出现了，就是我被罢官了，包拯被罢官了。 是。 然后呢，我要自己一个人想走，但是呢，忽然发现我们身边所有开封府的人要和我一起走，非常感人的一场戏，非常感人。但是呢，因为我们在横店那个地方是有很多游客，包括我们在拍的时候，外面大概离我们三米的地方就全部站满了游客。 我大概想象到那个场景， 非常可怕。然后我要演感情戏，我要说的话，突然我停顿了，然后我就开始忍不住我要想哭。我在拍的第一条的时候，说着说着话，突然停顿的时候，我就听到外面高喊了一声，游客说：“哈哈，忘词了。”哇，我当时内心真的是崩溃的，真的是要崩溃了。 那只好停下来再重新来一遍了。 没有，但我居然还忍住了，我继续演下去了。 那条一条过了吗？ 成功演完了。 我的天。那所以大家现在看的那个成品应该就是。 对， 消 崩溃的一瞬间，然后。 就是崩溃。 我就有更好玩，就是我们当时我们五个男生通常都在一个休息室，然后横店那个窗户都是你知道古代那种窗都透的， 对对对对对， 就每个人都进来看我们，搞得是个 尴尬， 对，人家动物园里面被看的感觉， 因为游客们想着自己花门票进来就要大家 看 看 明星啊， 对。 对 但是 吃的什么什么怎么样？ 但是大家应该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妨碍演员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吧？ 那你可说不准。 就我有一场戏好像还没开始出来吧，就是在星空岛的时候有一场戏，我从最顶楼飞下来，就好像六七层楼飞下来吧， 砸到了一名游客。 没有，因为你站太高了，所以当时所有游客都看着我说：“哎，那个白色男生是谁？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就哎，然后就拿手机， 其实游客也蛮可爱的，是不是？ 一直拍你，你知道吗？然后就去厕所，跟到厕所，然后这么近的拍着你，我说：“哎，厕所别拍了吧。”对，就那种 特别逗，因为我是有个月牙嘛，他们说：“哎呀，你看那个二郎神。”那我说：“什么？” 因为实在不像包拯那个月牙，是不是？ 对 对。 但是就是包拯变身完了之后还是 还蛮精彩的， 就有点像我们印象当中的那样的包拯， 就 是黑黑的包公， 铁面无私， 包黑炭嘛。 对，铁面无私。 其实大家就包括说到为什么有很多小伙伴非常好奇大家拍戏的那些瞬间，就是因为大家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通过电视屏幕或者网络屏幕看到大家的表演，但是很少能够去看到大家幕后的那些花絮。 是的。 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幕后花絮，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哇， 又是紧张而期待又不安的眼神， 想说自己会有多久。 好，我们来看看先看哪个哈。 好， 准 备了这么多吗？ 想想啊，看这个吧，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其实我们的彤彤说了，刚才的那一分钟才是我们今天节目最精彩的一分钟，没有看到的小伙伴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在明天看我们漫游汉分天在 B 站上的录播，大家可以慢慢回味，一遍一遍的回味，暂停解表情包的那种回味。怎么样，当事人看到了有什么感想？ 我想说天哪，当时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你不知道大家在拍吗？ 不知道哦，我们这个侧拍非常的无孔不入， 对， 他非常的厉害，可以在任何的角落堵到我们，真的太厉害了。 所以大家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到。 如果知情的话，我不会那样做的，放心， 还是有偶像包袱的。 真的，我最吃惊的是，在你做金鱼嘴的那个同时，我们阿浩一脸真诚的看着你笑，请问。既然李川都已经对全组的人进行了降智打击，为什么你还笑得出来？ 因为我觉得特别傻，而且他们知道我笑点就是挺低的， 对， 很偏又低，就他们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笑得出来的那一种。 所以你其实跟李川在一起拍戏还是应该有蛮多的笑点的。 很开心啊，跟他们一起拍戏，我们平常没拍的时候也是说笑一堆，要不然就睡一团， 对， 要么睡要么笑。 笑完了睡，睡完了笑，感觉好奇怪啊， 威亚。 对，其实像川川就说嘛，就是性格来说演宝宝还是蛮适合的。 还不是 你算是本色出演？ 不，我是降智的出演。 而且你把降智传染给了整个剧组，你这样真的好吗？ 哎， 你看在你的带领下，大家都已经纷纷放下了偶像包袱。 没办法，男生在一块儿就忍不住耍白痴啊。 但是能感觉大家的关系真的是非常融洽，你看大家就那个坐着小凳子，然后凑一堆人，是在对戏吗？其实 对，我们在自己调戏，在自己在做 调戏谁？ 没有，调整一下 表演， 调整一下剧本，好吗？好可怕， 好可怕，什么可怕？ 原来报复在这儿。 那阿浩呢？就是白玉堂这个角色和你性格本身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其实差蛮多的。 嗯， 当时我应该是五个里面被导演纠正最久的一个角色，就挺起来， 对， 不要嘟嘴， 不要卖萌， 不要卖萌，就每天都一直叮咛我这些。到后来大概两周三周之后， 导演就放弃了。 没有就好了，好吧， 就好了，对， 就好了。 因为说什么白玉堂也算是一个江湖人士，要有一些侠客的气息在身上。 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就被那个动漫的那个白玉堂给影响太深了，因为当时也有看嘛，他那个白玉堂就是很容易一气就炸毛，就爆掉。可是在 开放起来里面白玉堂是。 嗯，就是 比较少。 就说到还原二次元的那个角色，凡是看过动画版的，一定都记得，就是抽出那把刀，然后发现 变成了花， 变成了一束花。然后这一块做的真的是非常的还原，然后也可以看出剧组也是有心了。 嗯、 包括像案件的话，其实也都算是原创的案件哈。 对对对， 嗯。然后现在截止到第八集，大概是有两个案件已经出场了。 没错，两个案件了，姐。嗯 啊，那整部剧一共有多少个案件可以透露吗？ 整部剧应该是五个吧。 哇，所以还有三个案件，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到后面开始各种生离死别啊， 没错的，没错的， 国仇家恨啊。 对， 哇，所以后面会有一个非常升华的地方。 对， 开始 反。 我们是一个正经的， 对，我们是一个 严肃的 正 剧。 正经的一说的话，就感觉质疑了。 嗯、所以就是说到，就我们可以。要活跃气氛我们可以卖得了萌，但是要正经的推理案件的时候、嗯、我们可以成名侦探包包，是不是？ 哎，说得好， 包青天、嗯嗯、 所以想看包包的这个精彩的推理，大家不妨去关注一下腾讯视频，现在已经上线了，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可以看下一周的精彩剧集。 没错。 那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作为李川同学的同班同学、 嗯、 然后自然要找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东西了、 啊、 然后我又专门翻了一下你的朋友圈，找到了一张非常好玩的图片。 我的朋友圈 是的， 哪一张啊？ 这绝对真实的，大家听这个反应。 是的，来找一下，找一下啊！ 真的假的？你还 就是这一张啊？大家可以看到屋顶上那个小小的东西，其实是李川同学的鞋，请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把鞋踹到了屋顶上。 为什么？ 这是哪一场 戏 啊？ 有一场戏是那个李世子那一场 啊， 李世子那场，然后我很气愤，包拯很气愤。然后呢，很看到一个很坏的人，然后他就很生气，就想说我要飞踢他，结果一不小心鞋在全景的时候就踹到了房顶上，导致我的中景和近景都要挨个再踹一遍到房顶上去。 也就是导演很满意踹到房顶上那个效果。 不是，导演没有办法了，就已经踹上去了、 哦、 因为当时我们在抢天光，就那天很晚了、哦、马上就要日、嗯、 来不及重新 再拍，对，太阳就要下山了，所以只能每一条再踹上去一条。服装老师大概上去了三次， 然后后来大家把那个鞋给你解下之后，服装老师再也不理你了，对吗？ 是的， 直接把你拉黑了。但你也真的很厉害、嗯、我开始看到这张图说哇，原来包包也武打戏。所以他 有 这么 被打的戏，戏就怪我了。 对，被公孙先生打的戏，是不是 被各种人打的戏都有、嗯、 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6，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来问一下两位，近期在工作上还有什么动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或者计划要跟大家见面的吗？ 嗯， 阿浩先来。 我先嘛， 嗯， 在明年开春的时候还有一个电视剧， 嗯， 叫花谢花飞花满天，到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关注。 感觉很诗意的一个名字、嗯、 对， 这个剧很火的，现在提前宣传很火的， 对、嗯、也是一个古装，但我在里面演的是个大反派。 哇 哦，期待一下了， 厉害 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嗯、演反派也不可以嘟嘴，是不是？那我们川川， 其实我最近还好，因为最近正好有三部戏一起在上、嗯、所以就忙着在宣传，包括开封奇谭也是第一次主演、嗯、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开封奇谭。 是的，嗯，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川川和阿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多来做客我们节目，好不好？ 是啊，欢乐的。嗯，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我们的 QQ 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来关注，同时也非常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B 站官方账号，就叫做漫游嗨翻天。 嗯，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啊！ 是， 接下来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 FM98.2 青春联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话说这个十月番已经更新了 一个月了，所以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明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网易漫画的资深版权经理老白以及人气 coser 眼镜，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十月番的精彩看点，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哟。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拜拜， 明天再见，拜拜。 我这次说什么都不会带这个胡子。 那好啊，我记得那几本明明就不凡了。 哎，别，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嘛。火眼金睛看破案子，起早贪黑例行公事，偶尔闲暇兴致就是爱翻翻名杂志。若是谁有案情人去要诉讼，不必老在公堂之中，用力气上呼声咚咚咚，扬起皱纸网，也许一话想不